沼泽游来游去，这身心也能完好。我叹息，天使在云内听到，就拿着泪水洗澡，也许能填密一个泳池。远走了前度，从回忆上路，从泪水变滴露，从头学到学我的分野草。遇上火星话，灵魂冒起生命时，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？ 和天使的恋爱故事，那还有人和美人鱼的故事。1994年郑伊健、钟丽缇主演的爱情奇幻电影《人鱼传说》上映了。这部影片呢，讲述了阿志堕海之后被小人鱼小美所救。那小美呢，为了寻找遗失的珍珠而来到了陆地，两个人经过磨难最终在一起，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在这部影片当中，金城武也扮演了一个配角的角色，同时呢还献唱了电影当中的插曲《失约》。 长街中的冷漠是这样蔓延，如秋风一片心情已转过几圈，但求街中跟你一再遇见，最终已逝一个昨天，偏偏一切都化做烟。从不知失约时像这样茫然，人到这边眼界头已等了几天，耳边风中飘过千篇万篇，一一告别还原昨天，当天相约的已尽变。算了算了，就算挂念，回头时一丝一分一点一些都改变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逝去美丽诺言，没法预计的慷慨来回。 没走